今后的折磨都是你的捉弄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雨后的天空绚烂却叫让你火叫让你火，你的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